种陌生的熟悉，开始相信原本今生一 是孟庭苇演唱的《原本今生以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要为您带来的是可敏小子的经典老歌《好奇无上限》。 见面，请进入忘我的境界，因为对于明天没人能保险。各式各样的世界，未在的未来可以选，爱听说在未知的那一边。 好奇无上限，上线为自由活一天，就算是路很远我也不会退却。 打个快乐的见面，请进入忘我的境界，因为对于明天没人能忘各式各样的世界，我有太多未来可以选，爱听说在未知的那一边。 好奇无上限，不要说慢一点，也不一定安全，我们有决定权。好奇无上限， 千百惠这个名字，可能很多朋友马上会想到 走过咖啡屋想你的时候，那你还记得这一首吗？也是千百惠的经典歌曲《烟雨蒙蒙》。 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。

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，我坐在这里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歌曲22。这首歌呢，写的是一个男孩子在22岁的时候满怀希望和梦想，渴望得到幸福，但是却总是不能如愿的困惑。 当微风随意吹乱他的头发，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，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。Yeah, 还有15分钟才午休，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，安定的日子不就是幸福，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。他今年农历4月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。Oh, yeah, yeah, yeah, yeah. 他常会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，哦，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，哦，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。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，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，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幸福的地方飞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看着他走向你，那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《很爱很爱你》，刘若英的经典老歌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的是孙悦和邰正宵对唱的歌曲《好人好梦》。这首歌曲当中，我们能够听到孙悦有着浓浓的鼻音，因为当时呢他正在患感冒，由于邰正宵的演出档期时间非常紧迫，孙悦不得不带着浓浓的鼻音进了录音棚。而正是这种独特的鼻音，孙悦把《好人好梦》这首歌独特而又深情地演绎出来。 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，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，

滴滴答答岁月流，静静看浓浓稠稠思绪似归雁。昨天傍晚一声再见，明天茫茫人海一生思念永远。寥寥数笔一个片段瞬间，洋洋洒洒一片人间。天色一半，隔窗相看，眼泪一时婆娑难言。临行的杯酒君莫劝，生命的落款此行一见。 条路的巷口遇见你，你任由那头长发轻轻飘在风里，你在笑笑得如此的甜蜜，低着头依偎在他的怀里，一片忧愁悄悄飘落我心底，究竟谁独占了你的美丽。又在路的尽头看见你，冷冷的雨却淋湿那天你的甜蜜。我多么想要靠近你，因为我看到你眼里的泪滴。我知道那是眼泪不是雨，为什么它让你孤单的哭泣。你那双迷蒙的眼睛在望着哪里，可知道我喜欢你。爱一个人要怎么说出口，我想要牵你的手跟我走。你的脸淌着两行涓涓的眼泪，谁看了都会心碎。唱一首温暖的情歌送给你，我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站在路的这头等着你，轻轻地和你一起淋着那冷冷的雨。 靠近你，我会擦掉你眼里的泪滴。嗯，让我撑一把伞陪着你，我不要你一个人孤单的哭泣。那双迷蒙的眼睛在望着哪里，可知道我喜欢你。爱一个人要怎么说出口，我想要牵你的手跟我走。你的脸淌着两行涓涓的眼泪，谁看了都会心碎。唱一首温暖的情歌送给你，我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哦，你那双迷蒙的眼睛在望着哪里，我真的是喜欢你。为何让我等你等得那么久，我的心已泪流在雨中。你的脸淌着两行涓涓的眼泪，谁看了都会心碎。唱一首温暖的情歌送给你，我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我就在不远处等着你。我就在不远处等你了。 这是一首阿牛演唱的《我在不远处等你》。千年阙歌继续来欣赏的是王菲的经典老歌《人间》。这首歌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《王菲》当中，歌曲由中岛美雪作曲，林夕作词，是为王菲量身打造的歌。2015年电影《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》选用这首歌作为电影插曲。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， 天上人间。

不太熟，旅行想到太空，越久没有好朋友，相爱不肯拥抱，仇恨记得太牢，原始的情调是什么面貌，好像知道，能不能就真挚就好，谁比谁好。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《咕叽咕叽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周杰伦的经典作品《青花瓷》，这首歌宛如一幅烟雨朦胧的江南山水画，古朴典雅，洗尽铅华，清新流畅。 松北古乐出青花，北风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寻纸上走笔，只此搁一半，釉色渲染是泥土，韵味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， 也 天阙歌，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，无所谓谁让谁憔悴，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他会来受罪，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无所谓，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，无所谓我无所谓， 我们来听那英演唱的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，这是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，那英把它唱得非常大气，有一种沧桑的感觉。 花开三十九酿成了回天，人在梦外之梦却化成了青藤，夜灯扶摇声上空，离人还在等，不舍得不再遇见